可恨，皮实他心肠多狠，羊肉米下毒药，害死他的父亲，那王志贤 请听临江驿选段，听桥楼打罢了，一经十分。 Thank you.

下面请听《闹阎府》。再请听《桃花庵》。